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向路。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五，周五读好书，周五好读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本叫做《躁郁之心》的书。躁呢是暴躁的躁，躁动的躁，郁呢是郁闷的郁，抑郁的郁啊。今天为什么要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呢？首先我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啊，作者的名字呢叫做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我们可以简称他为杰米森教授。这是一位美国人，他是全球躁郁症研究的专家，但同时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就是躁郁症的患者。这本书写了他和躁郁症共处的30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青青。青青您好。 听众朋友好，向路老师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从他的故事啊来为大家讲讲啊如何来面对躁郁症。那其实他是一个军人家庭出生的孩子啊，后来呢自己呢又考上了大学，研究这个经理这个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哈、啊、 对， 又在这个大学里面呢做这个精神病学方面的研究，是一名教授哈、啊、在此过程当中啊，他从不自知到自知啊，得了这个躁郁症，中间呢也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经历，也认识了很多对于他给予了巨大帮助的人，这包括他的爱人，包括他的同事，包括他的亲人，包括他的领导等等哈、啊。首先我们也请青青为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哈，这个作者他的一个简单的情况。 这位作者杰米森，他是刚刚向路老师已经说了，是全球躁郁症领域的权威。然后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一个情感障碍中心，并带领这个中心成为了国际领先的情感障碍研究机构。后来呢，他是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为了这所学校的终身教授。在这所与哈佛大学医学院齐名的教授里，能够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所以说也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是成就非常高。 对， 然后在大概1995年的时候，他公布了自己的病情，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躁郁之心》，然后写出了自己作为一个躁郁症病人的痛苦，然后呼吁大家能够来认识这种疾病，对躁郁症患者然后给予公平的对待。然后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它不仅让这本书在全球热卖，而且在美国是掀起了轩然大波，推动了美国国会进行立法，推动了就是美国心理疾患保险平权制度的推进，然后让社会对改变了对心理疾患的一个看法。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同时呢又是这个领域的患者。 对， 所以他的这个身份啊确实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拥有的。他既有学术的一面啊，研究的这个成果，同时呢又有感同身受的这种体会，所以对于学界来说，或者是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他都有很强的这种感染力啊。 对， 好，那下面我们来说说他的成长经历，他就怎么变成了一个躁郁症患者。其实他的这个家庭啊还是一个很 出生在一个还比较幸福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个空军啊，在空军基地里面呢，又是飞行员，又是这个气象学家啊。他的妈妈的性格特别好，妈妈性格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温文尔雅， 对，然后温柔体贴，对孩子的关怀无微不至。 对，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叫贤良淑德。 对， 是吧？ 对， 他还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 嗯，对，他从小跟哥哥的感情特别亲厚，经常就是跟着哥哥转。当然在后期哥哥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嗯，是的。那你看这样一个家庭看似都很美好啊，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他怎么就一开始感觉这心理上面出现了不适呢？ 嗯，那对作者来说，他是生活在这种军队式的家庭生活中，然后从小一直上的是军官子弟学校，然后其实他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军队化、军事化，然后比较隔绝的。然后在这种军事化的环境里呢，他们特别强调的是规矩，然后阶级，然后是独立性。然后他们很小的时候，这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然后你这个环境里阶级分明，然后你上位永远是低于上校的，然后儿童永远是低于成年人的，而在儿童中女孩永远是低于男孩的。然后正是因为这种成长环境，杰米森呢，他有非常强的一个独立性，相信自己能够把控住所有事情，然后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是呢，后来他的父亲是退役了之后，他们搬去了南加州，然后加利福尼亚这个州大家也都知道是那么的富饶，然后那么的开明，然后自由。他这种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他从一个半军事化的地方进入到一个自由的，然后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习惯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包括那里没有了以前熟悉的家，没有了以前熟悉的朋友和邻居们，然后学业上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别人擅长的运动他也不太习惯，然后所以他当时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然后在那种环境下也是初次接受了，初次与躁郁症这种情绪困扰来相遇了。 他们的同学家庭啊，都是什么富豪是吧？ 对， 一个经商的，一个做演艺的，加州嘛，啊，加利福尼亚那边有这个好莱坞啊。 对， 所以 当时他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老师让他自我介绍，他说到自己的父亲是军官的时候，然后突然才发现，好像在加利福尼亚，你如果只有父亲，只有父母是医生啊、律师啊、企业家，这种才算是正当的职业。 对对， 所以真的是格格不入。 当然那个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啊， 对 啊，是那样一个年代，所以在美国社会当中还是存在这个很大的这种阶级分化的啊。那此外呢，就是正是因为他爸爸是飞行员啊，所以他成长那种家庭环境啊，其实也多少对他有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妈妈曾经告诉他，就是他们在这个家里面是绝对不能够和男方，就是和丈夫啊，发生一些争吵的。为什么呢？因为丈夫要执行飞行任务，这个时候你和他发生争执的话，就有可能引发飞行事故，使飞行员丧命。所以呢，镇静和自我约束是当时的女人被要求具备的性格，也是必要的一种特质。 对， 嗯。 但是作者他其实是有一些反叛的，比如说他小时候在那种环境里，所有人都要求女孩要见到大人的时候要行一种屈膝礼， 是， 但是他觉得这好像为什么男孩不用行呢，所以他就特别的不理解。然后后来是因为跟父亲商量了之后，他们想出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来做一种比较不是那么规范的，然后可以说稍微有一点点区的那种礼节，所以也看得出来他从小其实就稍微有一些反叛。 当然他到了加州之后呢，哎，这一块的这个约束和礼仪的要求就没有了哈。 对， 也是给他更多的这种空间了。但是啊，家庭的居住地点发生变化，他的学习地点发生变化，这些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他父亲的工作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对于他们的影响也特别大。 是的，他父亲以前是一位空军军官，而且是一位气象学家。就按照作者说的，他的父亲是特别的热爱天空，以至于整个灵魂都漂浮在天上。但是他退役了之后呢，就也是有点郁郁不得志吧。一开始是在兰德公司做研究员，但后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躁郁症初期的一些症状开始显现出来，整个人他提出了很多天马行空的设想，但是经过别人的 但是别人会认为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对，他父亲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要给几百个人测智商，而且有的人已经死了。 对， 兰德公司，大家可能知道啊，它是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战略咨询公司啊。 对， 它为军方啊、为政府啊提供很多这种咨询的服务。 对，所以他父亲后来其实是被兰德公司解雇了。 嗯， 然后在家之后，整个人就开始酗酒，然后情绪低沉，陷入其实已经陷入了躁郁症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嗯， 然后他母亲呢来到了加州以后，一直忙于教学工作，然后以及照顾孩子，然后跟父亲的关系其实已经开始变得很僵硬，然后虽然还住在一起，但是其实已经有点相敬如宾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交流了。所以家庭的这种不开心的氛围，然后其实也给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念一段书里啊，他写父亲的文字啊，他说有时候他完全被抑郁压垮，甚至无法下床，对生活和未来各个方面都抱着深切的悲观的态度。有时候他的暴怒和尖叫让我不寒而栗，恐惧异常。要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说话向来都轻声细语的绅士，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提高嗓门。可现在一连数天乃至数周，我甚至害怕在早餐或者放学回家时见到他。还有就是刚才青青所说到的酗酒啊，他母亲也是因为父亲这种情绪的变化啊，跟他的父亲产生了情感的隔阂啊等等，所以家庭也发生了变故。他父亲和母亲后来是离婚了。 对，而且当时以前跟他关系非常亲厚的哥哥去上大学了，就是唯一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也不在身边了，所以他就心情会有一些压抑。 嗯，另外他还认识了一些好朋友，好朋友呢的家庭也有这个躁郁的一个背景。 对， 所以就是综上所述，这么多因素一直在他的这个身上啊累积，到高三的时候他就算是爆发了。 对， 那再后来呢就是越来越严重啊。但是一开始爆发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他脑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和热情，比如说他喜欢写作啊，他就不停地写歌，写诗歌啊，写剧本啊，写戏剧啊，然后呢到外头跟朋友彻夜狂欢啊，而且呢就是他感觉头脑特别清醒。 对， 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症状？ 嗯，这其实算是不算是典型的躁狂吧，算是他已经陷入了一个轻躁狂的状态，其实算是严重的躁狂的一个前奏。 嗯， 在这种时候他真的是思维特别明确，然后会感觉自己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甚至感觉不需要太多的睡眠就能够精力充沛。 嗯，他说每天早上我都会带着深深的倦意醒来，体验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感到生活无比令人厌烦和无聊。就是在那之后肯定身体有疲惫的时候。 对 啊，但是他说我拥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能够让自己的外在行为表现得和内心真实感受迥然不同，因此几乎没有人发现我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当然我的家人也没有注意到。这是他就是还没有上大学的时候。后来十八岁的时候呢，他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到那儿这个念书。后来呢他又从这个美国啊去了英国，算是转学还是叫交流访问啊， 算是交流访问吧。因为当时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时候已经躁郁症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然后他觉得在那儿似乎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完成学业，然后为了放松心情，所以去了英国待了一年。 嗯，尽管他学的是什么， 他其实一开始学的是医学专业。 嗯， 但是后来好像对心理学更感兴趣，然后就转去了心理学。 对，他在书里有这么一段描述，他说尽管已经学会了如何进行临床诊断，但我仍然没有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书本上所描述的躁郁症联系起来。要知道啊，医学院的学生常常会有一种奇怪的症状，认为自己会患上正在研究的那种病，而我是其中的反例，总是满怀喜悦地接受临床训练，却从来没有通过任何医学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情绪起伏。现在回想起来，我对疾病的这种否认和忽视简直让人无法理解。所以我们真的要重视啊，就是某种自己行为和情绪的变化。研究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尚且如此，且不说我们这些外行。 对， 可能你当你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是发作的前兆了，所以你还是对于自己的情绪的变化要稍微有一点敏感度。 对，当然他拿到他的学位没有问题，后来拿到了博士学位是吧？ 对， 然后在留校任教。 对， 他的工作尽管在遭遇过程当中啊，他要去处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的学业还是完成了，工作也都还比较顺利的啊，拿到了。但是啊，但是一切看上去很正常，后面的事情他却控制不了了。我们也请青青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上班之后啊，上班之后他这种躁狂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在他上班之后呢，躁狂依然，躁郁和躁郁症一直在困扰着他。那当他躁狂的时候，他会表现的思维特别明确，会有无数的想法。比如说当他在晋升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的晚会上、然后当时他打扮的花枝招展，然后拉着他们的主任一直说无数的点子，然后跟不同的人都要说我要跟你开展某一个课题，跟你做某个项目，做某个研究。但是后来当后来他的精神病医生也说了，就是当时他的表现跟以前那种保守的人完全不一样，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妖艳，就完全不是他以前那个样子，感觉似乎就是有种躁狂发作的表现。但是当他后来度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他又会陷入一个明显的抑郁期，然后整个人就是看论文的话，一段一段的，一整天看一段都看不进去，不明白作者讲的是什么意思，只能一直坐在那儿，然后不停地看，或者是看着窗外发呆，什么都做不下去，甚至有时候会产生自杀的念头，觉得自己似乎这样了无生趣，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 刚才青青谈到就是他特别的活跃啊，特别的主动的和别人交流。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和他们的系主任聊天啊，然后呢就是说啊，我们去一起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吧，去研究蹄兔，蹄就马蹄的蹄啊，兔是兔子的兔，探讨大象和蹄兔之间的这种共同之处啊。然后呢他说这个领域啊有好几百篇论文，我可以啊帮你去搜索啊，我可以去承担这个工作，另外我还可以义务的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研究，还可以跟别人合伙开一个什么呢课程啊这样的。此外呢他还说，就是他当时还在一个他们学校的这个医学院里面，就医院里面工作是吧，负责一些事情，他就找到了一些论文，然后呢复印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给大家每人发一份。这个在一般看来好像有点不太正常了，就可是呢在书里我看他父亲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是的，当时他父亲特别喜欢一出戏剧，然后就把他复印了很多很多份，发给每一个他认识的人，每一个跟他有所交集的人，觉得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欣赏到这篇戏剧的魅力。 是肖伯纳的吧？ 对， 是吧，就是每一个人都，他买了100本，他爸买了100本剧本送给别人。所以从这儿我就能够感觉到他似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子在啊。 对，而且躁郁症确实是有一些遗传性的。 再后面就是买东西 啊，是疯狂的购物，然后买一些可能自己根本不需要的，然后平常自己特别不喜欢的，完全不是自己风格的一些家具，然后甚至在遥远的国外买一些狐狸标本啊，然后买各种奢侈品，甚至还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在这些结束的时候就会收到大笔的账单，甚至是讨债公司的讨债信 啊。我为大家念一下啊，他说我买了12只处理毒蛇咬伤的急救箱，买了昂贵的宝石，精美但毫无必要的家具，3块手表，而且这3块手表都是劳力士的，间隔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就是刚买一块几十分钟之后又买一块。他说要知道在躁狂期患者眼中只看得到高档昂贵的货色，还有很多衣服啊。他说在伦敦的一次疯狂购物当中，我花了几百英镑买了所有书名或者是封面可以引起我兴趣的图书，包括什么呢，包括鼹鼠生物史的书，还有20本企鹅出版社出的各种书籍。为什么要买20本呢？他觉得就是这个书的书籍上啊都有一个小企鹅连成一串，很好看，很有意思，他就全买了。 甚至他觉得有一次好像从商店里偷了一件女士衬衫，为啥呢？他因为他无法忍受排在一位拿着蜜糖的妇女后面，就还有他可能还偷过东西啊，或者是怎样，反正他说在他严重的时期两年里面花了超过$30,000，要知道这是70年代，花$30,000， 这相当一大笔钱了。 当然他很有钱是吧？ 他也没有那么有钱啊，他刚当时其实是刚刚当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 这就说说他哥哥了吧？ 对，然后也是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信用卡付的，然后也幸亏了他哥哥来给他来做了一笔个人贷款，帮他还上了这笔钱。然后在这之后，其实杰米森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这笔钱还完，对他哥哥。 对，他说他哥哥啊，是在我父母先是分居继而离婚的那段日子，他张开了自己的羽翼庇护着我，尽可能的让我免受生活的伤害和自身情绪的困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羽翼始终那么值得信赖。前面有他哥哥，后面呢又相继出现了几位他深爱的人。 对， 所以我们能看到他的书，他还在，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些人无私的帮助和对他深深的爱啊。因为他曾经尝试过 自杀 的。对，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的职场帮团和大家分享的书叫《躁郁之心》啊，这是著名的躁郁症研究专家杰米森的一本著作，也卖得很好。他的书呢也推动了啊美国这个相关领域的这个改革和发展。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他是怎么去应对的。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他这种病就没得治了吗？任其发展吗？ 当然要，当然有的治。当时是服用一种叫锂盐的药物。 锂呢就是那个锂电池的那个锂啊。 对，但当时的话其实锂盐它会有一些副作用，然后吃了之后会让人有轻微的恶心啊、呕吐这种感受，所以其实很多病人当时其实不太愿意服用药物，但它确实非常有用。 从他的描述当中呢，和现在的这种医学处方在对比的话呢，他们当时其实都吃过量了。 对， 是吧？因为这科学在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当时的研究只能到那一步。 对。而且吃过了量，如果血液中的锂盐浓度打超标了，确实会引起中毒反应的。 对对对，所以他们好像他的意思就是现在他们当时吃的量都是现在看来是中毒的量，是吧？ 是的。 但是尽管如此，你还不能断药。 对，因为如果不断药的话，你在躁郁症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自杀的行为啊，就会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这个药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 但是他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吧？ 对， 他为什么还要那个不吃呢？ 其实一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这种军人式的家庭生活中，然后他特别的自立，然后他不相信自己竟然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然后不相信自己居然需要吃药才能控制病情，所以他是特别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所以他不想要吃药。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他特别喜欢沉迷于那种轻躁狂的状态。那作为一个学者，可以说清晰的头脑然后流畅的阅读是他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伙伴。但是你如果是服了锂盐之后，整个人会陷入一种混沌的状态，然后感觉你阅读也就是似乎怎么也读不进去，然后读不懂别人的论文，这样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让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不是一个研究者了，他觉得无法接受这种状况，所以他不想要服药，而且经常是服药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情况似乎稳定下来了，然后他就私自断药了。 另外也和当时的这种研究环境有关，就是精神病领域和这个心理研究啊，当时也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也有的专家认为呢，这种是可以做心理咨询啊， 对， 去探讨啊你心里有哪些纠结啊，你的原生家庭有什么问题啊，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但是心理科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就认为你必须要吃药。 对，有些人是认为单靠心理治疗就能够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向路。今天是周五，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叫《躁郁之心》，这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作者是杰米森，译者是聂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青青。青青你好。 向路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家的老师。那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也想借着这位专家啊，他也是老师啊，教授，他的文字，他的经历啊，让我们更多的去走进躁郁症患者的世界，也能够尽所能的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和工作有关的内容，就是他在这个医学院里面工作，这身边都是各个领域分支领域的精英和专家。当他的领导发现他得躁郁症，并没有说你就不要来上班了，你不适合做这个医学研究的工作，并没有。 对，他的领导其实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比如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情感障碍中心当主任的时候，他其实是跟自己的主任说了自己的病情，但是当时他的主任不仅没有劝阻他不让他做这份工作，而且还对他的而且是还在确定他正在接受良好的精神治疗之后，并且门诊部门的主任也已经了解了他的基本病情，他鼓励杰米森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研究出更好的治疗办法，并且协助他一起来改变社会对躁郁症的一个认识。然后甚至在霍普金斯大学，当他申请医生资格行医证的时候，他在之前就跟霍普金斯大学的系主任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时他说了自己的病情之后，那边的系主任也对他非常的支持，就特别温暖地告诉他，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躁郁症患者都开除了，那么我们学校可能就没有医生了，就对他非常支持。 这是一个玩笑话，就我们多少都有一点啊，我们是一起的啊，和你在一起，这种很温馨的鼓励啊。 对。 所以看到这些经历的时候，确实啊，作为读者的我也是深受感动啊，能够感觉到在他那个环境当中，给予他更多的公平的对待，甚至啊是更多的宽容啊，允许他就是有时间去治疗自己的疾病。所以呢，也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说得了某种精神疾病就不能够工作，甚至还可以更出色的工作。他就是一个例子， 是 吧？ 是的， 对，而且你给予他们更多的宽松的这个工作时间和空间的话，他们相对来说还会更加的感恩、感激和珍惜，会有更多的回报给到公司啊，给到单位啊。 对， 是， 其实一开始他的同事对他的这种表现呢也没有点破，我能感觉他在这个文字当中也这样的描述啊。 对，大家其实从他的表现中能够感受到他其实是有点精神上的就是不太健康的地方，但是大家并没有对他说什么。 就是在他的这个描述当中没有感觉到同事对他的这种恐惧啊、歧视啊、 是 另眼相看都没有。 对，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有过不好的表现，然后会让他特别失望，但大部分人的是友善的。 对，只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吧？ 是 所以真的他，你说是幸运吗？是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幸运吗？ 是，我觉得算是幸运，而且是他处在这种医学的领域里，大家其实对疾病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所以不会对他另眼相待。 但如果要在其他的领域啊，在其他的地方，那就真的不好说了。 是的，因为确实他在经常做一些关于躁郁症的演讲，确实也收到过很多社会上跟他完全不认识的人给他写的言辞激烈的信，批评他是疯子，把疯子什么带入演讲什么的，就很严厉的批评。确实是社会上会有一些不认同。 对，就尽管他这样了，社会上还对他有歧视。 对， 所以你可想而知其他的人是吧。好，那这是一部分，就是他的同事和他的领导，包括就是给予他治疗的那些医生啊，其实对他也挺宽容的。 是的。 还有那些人是给予他额外支持，特别的爱。 在他患病的过程中，对他支持最大的其实是他的亲人朋友，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过的他的哥哥。你看，在他躁狂发作、疯狂购物，然后收到大笔的账单之后，他的哥哥来看他，他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表达对他无理性的购物表达什么不好的看法，他只是端着一个托盘，放着一杯香槟酒和两个玻璃杯，然后走到他面前说，我们要好好谈一下，因为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不会很愉快。然后就自己申请了一笔贷款，然后帮他还完了款。就这种理解是非常贴心非常温暖的，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批评。再比如说他的爱人大卫。 不是他的丈夫啊。 对，是他的爱人。然后大卫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是英国人。当时他们在一起之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呢，杰米森就跟大卫说了自己的病情。当时说了之后，他特别的担心，生怕大卫会对他有看法，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病情而对他产生不好的想法呀，或者对他会跟他分手。但是大卫并没有，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只是很贴心的跟他说，哎，真倒霉啊。然后就问他，你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呀，遇到过什么最严重的情况，或者有什么不好的体验啊。甚至第二天晚上当杰米森回家之后，然后大卫就跟他说，有两位英国军官想要约我们一起吃顿饭，这两位军官都是躁郁症患者。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讨论什么躁郁症的事情，然后是很正常的社交的晚餐。就是在这种很温暖的爱情以及帮助中，他发现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找回了自己，然后对他的帮助确实很大。正是在跟大卫交往的这一年中，然后他的情绪回归了正常。但是很不幸，大卫后来因为疾病而去世了。 对，大卫是一名军官，他换句话说是一名军医吧。 对， 他驻扎在很多地方啊，后来是在香港的时候啊，他因为心脏病的原因就是离开了，所以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 是的，是一道巨大的打击，但是还是很幸运吧。包括他在再次回到英国的时候，大家对他也非常宽容，给了他很多的支持和温暖的鼓励。然后呢，后来呢，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理查德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他们俩之间有长达20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婚姻经历。在这些经历中，他们也经历过很多可以说是要面临躁郁症的这种不堪的一面。比如说有一次他们在理查德的书房聊天，然后杰米突然发现理查德的医生包放在书柜上面，然后他特别好奇为什么要放在家里，然后就拿下来仔细看了看，然后他就看到了医生包里放着的镇静剂、锂盐还有注射器，毫无疑问这是给他自己准备的。然后他 跟理查德就沉默了。理查德就过了一会儿跟他说，人不是万能的。后来又过了一会儿又跟他说，你不是万能的，我也不是万能的。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又说，爱也不是万能的。就是这种场面让杰米森很清晰地直面了躁郁症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困扰。但是正是因为理查德也是一位精神病学教授吧，他也会很仔细地帮助杰米森每天测量他体内血液内锂盐的含量、锂盐的浓度，然后会对他的情绪进行系统的监测，甚至他会绘制详尽的表格来记录杰米森每天都是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照，所以他的在这20年的生活中，他其实情绪一直算是比较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是幸运的。 对， 尽管他和爱情哈失之交臂，但是后面又迎来一段新的恋情和爱情，以及共同生活相濡以沫的感情啊。 对， 他的第一任丈夫在书里写的不多 啊。对，因为他第一任丈夫是在他上大学期间认识的，是一位算是艺术家。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杰米森对自己的病情还没有很清楚的认知，他其实不太接受自己患病的事实，然后跟别人也没有聊过，也没有告诉他丈夫自己的病情，所以他丈夫只能是感受到他起起伏伏的，然后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绝望抑郁的这种情绪。然后就是在这种困扰之中，他们就离婚了，但是后来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朋友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想理解他们，要想更好的照顾他们，或者是专业的照顾他们，确实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是的， 你看他后面接触的都是这个医学领域的专家。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幸运。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患者自己要对自己的病情有清楚的认知。然后你要能敞开心扉跟别人去探讨，只有这样他人也才能更好的照顾你。 是，所以我们总结他过去的这几十年的经历啊，他没有办法选择家庭，也没有办法去选择他居住的那些城市啊。但是后面呢，确实他用他自己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啊，去赢得了身边人对他的尊重，赢得了别人对他的爱。所以我觉得在讲别人对他帮助的同时，他也不停的在自助，自己帮助自己。当然某种程度上不会那么的完美啊，也有失控的时候。但是正是因为他自己对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放弃，不管是学术的领域啊，还是说自己这种心理的问题和精神的问题，他正是因为自己还有着这样的一个执着，或者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才能够赢得身边的人对他的这种爱。 对，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一方面啊，就是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也需要不断的自强和自立和自信啊。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我们放给大家的一首歌哈，叫做 Better Me。 这首歌呢是薛凯琪演唱的，香港的一位女歌手。其实她呢在创作的这个阶段也曾经有过自暴自弃啊，不爱自己啊，甚至是缺乏很多的安全感，但是慢慢的也是靠着自己的信仰、好友和家人度过了一切。他也写了这样一首叫做 Better Me 的歌曲，去让更多的女生做到让自己骄傲的那样一个自己，让他们找寻成长的力量。我们再来听一下。 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在书里作者也谈到了一个观点，就是爱情能不能够治愈躁郁，或者说对于躁郁有什么样的帮助。心情你觉得 可以说对于杰米森来说，爱情是躁郁症的一剂良药。 嗯， 因为正是他有很多爱，所以他在对抗躁郁症的过程中，他能够有信心去战胜他。 嗯， 而且因为有很多爱，所以他才能够让自己坚持每天按时服药。 嗯， 他才能一直坚持下去。 嗯，是，所以他在爱情的道路上面遇到了很多人，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有的人他一直在寻找爱情，但是爱情没有找到他，但他不是， 他非常幸运，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呢，总有适当的人出现啊。 对， 嗯，不过从学术的角度啊，他也谈到了，就是说躁郁症啊，好像更青睐于女人，或者是说社会啊，对于女性得躁郁症有更多的忽视。他说，自然而然，女性和抑郁更多的放在一起，而女性和躁郁之间的关联却鲜有人关注。他说这一现状让人也不惊讶，因为女性的躁郁症的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两者躁郁症发病率几乎是相同的，所以他们常常会被误诊，即便有幸接受精神治疗，治疗的质量也不高。但是就像患有躁郁症的男性一样，他们也常常为周围的人和社会贡献大量的精力、热情和想象力。躁郁症是一种既能够终结生命，也能够承载生命的疾病，就像火，既有创造力，也有破坏力的本质一样。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躁郁之心》。那么我们引进的这个版本分为上下两册哈。 是的。 刚才我们介绍内容更多的是上册的内容啊，下册主要是讲哪些方面的内容？ 嗯，她在下册里面讲了自己跟她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共度的20年的生活， 嗯， 包括在理查德得癌症去世前后的一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她都有非常详尽的介绍。而且在下这本书中，她非常详尽的描摹了一个躁郁症患者与家人的经历中的一些坎坷啊、折磨呀、还有欢乐悲喜，都非常，你可以通过那本书，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一个躁郁症患者家庭的情况。 嗯，他还写过其他的书吗？ 嗯嗯，当然杰米森还写过其他的书，包括有两本非常著名的，像《天才向左，疯子向右》。他通过这两本书呢，讲述了很多对我们现在全球影响很大的像历史人物或以及艺术家的得躁郁症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像丘吉尔呀、梵高呀这类人，他都有很详尽的描述。 哎，天才向左是吧？ 对，天才向左，疯子 向 右。 我们曾经看到一本中国人写的书，叫《天才在左， 疯 在 右》。对， 哪个在前呢？ 当然是我们这两本 啊，他在前。 对 啊，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名人他们得躁郁症，或者说和躁郁症相处的一些故事。 对， 丘吉尔是。 对，包括很多像他在里面都有列了很多，包括基本上大多数的艺术家吧，可以说都有过躁郁症的经历。 嗯，刚才说丘吉尔让我想到了这两年的一部电影叫《至暗时刻》啊，特别的棒，演的也很好啊。 对， 所以大家再回想一下，那个演员是不是表现出了某种啊？确实我能感觉到啊，他有时候挺无理的，挺躁狂的哈，有情绪挺激动，起伏挺大的啊，等等。 对，而且包括丘吉尔也有过那种疯狂购物的经历，不过他其实是把自己基本上所有的钱都挥霍在了买了一栋非常非常豪华的一栋大的庄园，然后光每年的运营的费用就要好多好多钱，然后在他去世之后，其实基本上就没有剩下什么钱。 嗯，好，这个也值得一读哈。当然我们这个中国人出的那个呢，他更多的是讲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精神病人，他们的一些独特的思维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经历啊，那也值得一读啊。 是的， 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啊，也最后想问问青青，就是你们出版这些书啊，希望能够给读者带来哪些帮助？ 嗯，对于这两本书，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希望吧。 第一方面是希望有躁郁症或者是其他心理障碍的患者以及家人能够通过杰米森的经历获取一些力量，然后相信只要通过努力，通过家人的帮助，通过按时服药，正常作息，你就能够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就是这个病情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你要相信自己。第二方面呢，我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些人能够对于心理疾患能够有更科学的更公平的一个看待，不要对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来去看，即使你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也不要觉得他们是在虚张声势。那 对 作者在书里讲到过一件事让我感触特别深，当时他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老师，当时他要去给一些盲人学生上课，然后他自己在去上课之前，他会以为自己能够对盲人学生的痛苦感同身受，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躁郁症患者，拥有很多其他人无法理解的痛苦。但是当他到那个教室的时候，他震惊了，因为那是图书馆的一间教室，他推开门，里面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拉着窗帘也没有开灯，唯一有一点动静的就是学生们打字机的声音。当时他是震惊在了那里，就是一动不动，甚至有一丝恐惧。然后是学生听到了他开门的声音，然后过来打开了灯。那时他才理解到，原来就是我以为能够感同身受，其实我根本不了解。 嗯，其实我们活在两个世界。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啊，从物质上面，从一些制度上面啊，从环境上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宽松啊，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工作啊，因为不管是得什么样的病，大家都要有收入来源。如果你断了他们的粮，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的话，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 嗯，好，非常谢谢今天哈青青精彩的分享。那么刚才青青还特别谈到了要作息规律啊。我在节目最后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作者说的，他说睡眠的大幅减少既是躁郁症的症状之一，躁郁期的症状之一，也是诱发狂躁的原因，只不过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一点。现在工作节奏都很快，压力也很大啊，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哪怕是多睡一会儿会儿，都能够缓解我们紧张的这个情绪啊，能够给我们带来些许的这种放松。今天是周五啊，祝大家睡个好觉吧。我们解决心理和精神的问题，我们首先从睡个好觉开始吧。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一个著名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叫做《逍遥叹》。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笑谈词穷，不知金矿终成空，刀顿人方断，一绝梦方破，路荒一叹